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125, 第125课 And now the title is, The Common House Cat.Is truly unique. The common house cat, 也就是家猫，平常见到在屋子里头的这种猫就是家猫。Is truly unique, 是真正的不简单的。别看它小，那就像是 small as it is. It is unique, 就虽然它非常小，那个 small as it is.就等于 though it is small. 我可以把形容词放在句首 small. Though it is. 那个 though 也可以用，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用 as 取代。Small as it is. It is unique. 它非常的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文章先念一下。那么大家，那么记住念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念。然后边念完同时中文的概念要了解。The common house cat you see every day is very special. It has qualities that most other pets do not have. Though dogs have a more developed sense of smell than cats do, the house cat can easily find everything it needs to take care of itselfby its sense of smell. Cats can also hear very well. They can detect the sounds of mice or cockroaches at night while dogs are sleeping. They're also better than dogs in their vision. Especially at night, cats can see very well.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Something 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 The common house cat is truly uncommon, 或是 is truly unique. 普通的平常见的这家猫其实真正可不普通啊，是真正的是非常的特殊啊。所以你后头也可以这样玩这种文字游戏。The common house cat is truly uncommon, 用 uncommon 来取代。UNCOMMON 好，那么现在看这个文章，谈到这个 cat， 我们有一个用法比较好奇哦。做什么事情都好奇的话，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英文就叫做说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这个呢是一个典故，就是好奇杀死了猫，他好奇心这边也闻闻，那也闻闻，就 sniff, S-N-I-F-F, 然后碰一下，碰到那个夹老鼠的那个鼠夹子，啪嗒一打，打他的鼻子，然后让鼻子粘起来，然后没办法呼吸，他就死掉了。所以以后就是后人就讲，不要好奇，否来造成杀身之祸。Curiosity.Kill the cat. Kill 要用过去式 K-I-L-L-E-D. Curious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形容词 C-U-R-I-O-U-S. He is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he sees. 他看到的所有东西他都感到非常好奇。 He is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that he sees.小宝宝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什么东西啊？甜甜，我吃吃。 爸爸回来，妈妈回来，一看他吓坏了，干什么东西？他吃自己刚才屙出来的东西。Curious 啊 ，C-U-R-I-O-U-S。但是如果变成名词 ，curiosity C-U-R-I-O-S-I-T-Y， and curiosity， 这个时候呢是这么个拼法的。我们看看呢，这个 curiosity， 那么就是这个字啊 ，C-U-R-I-O-S-I-T-Y 啊，这就是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了。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The common house cat you see every day is very special. 他说平常家里的猫呢，什么猫呢 ？That you see， 你所看到的猫。那关系代词 that 或者是 which， 作为 see 的宾语省略掉了。Every day， 你每天所看到的这种家猫 is very special， 可不简单呢、啊。It has qualities， 它有这么一些特质。这些特质怎么样呢 ？That most other pets do not have。那个 that 就等于 which。那么这些特质是大部分其他的宠物可没有的，它有。好，我们就来看一下。Though dogs have a more developed sense of smell than cats do, the house cat can easily find everything it needs.To take care of itself by its sense of smell. 虽然狗狗啊有一个比较发展的比较周全的，那么这个 sense 也就是这种感，什么感呢？嗅觉感啊，也就是 sense of smell。它的嗅觉呢，它比较发展的要比它别的这个动物要来得好，要比什么呢 ？Than cats do.那个为什么会加一个 do 啊？为什么不加一个 have 呢？你先看前面那个主语是 dogs， 然后后的动词是 have， 这个 have 代表拥有，这是动词，它不是完成时助动词，不是已经。那个 have 后头必须要加过去分词 ，I have come back， 我已经回来了。好，这个时候呢，既然你这个 have 后头没有动词，是名词，所以这个 have 就是一般动词。一般动词出现的时候呢，后头避免重复，就都是用 do, does, did 来代替。比如说 ，He sings better than I do. 啊 ，He has a lot more money than I do. 啊，就是这样用法。啊，我们就要特别清楚。He has done a lot of work. He has done more work than I have. 如果前面 has 后头有个 done， 那就是 has 就是助动词，后头 than I have 后头也跟着要用 have 了，就是这个概念过来的。好，没问题。The house cat can easily find everything it needs.虽然如此，但是怎么样？所以千万不要来个 but。所以呢，中文是可以用两个连词，英文是啊，这两个主句，一个呢只能用一个连词。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两个主句这边只用了 though， 这个 though 一关上去，它就变成从句。然后呢，后头呢 ，the house cat can easily find everything it needs。那这个时候就是主句。好，总而言之，不要加个 but， 有了 but， 那个 though 就要去掉。家猫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些东西，每样东西它所需要的东西，像老鼠啦，或者是其他东西。To take care of itself， 来照顾自己，借由什么呢 ？By its sense of smell， 借由它的嗅觉，它的嗅觉已经够好的了，虽然并不像狗那么好。但是也是不简单，比人类好。Cat can also hear very well， 它的听觉也非常的棒，它耳朵长长的，毛茸茸的，尖尖的，这点比狗好。They can detect the sounds of mice or cockroaches at night while dogs are sleeping， 当狗狗在睡高高的时候啊，哎 ，they can detect the sounds， 猫则可以呢侦测到叫 detect 这些声音，什么声音呢 ？Of mice， mice 是 mouse 的复数 ，one mouse， m o u s e， two mice， 要这么说，或者是 roaches， 但常常老外都把它缩写成 roaches。正式的说法叫 cockroaches。好，这样子，那边有一只蟑螂。There is a cockroach there。蟑螂呢，在闽南语，那么就是在福建南部的时候啊，漳州、泉州啊，他们会叫做嘎抓。嘎抓，你想想看，这句话是跟英文有关的。Cockroach, cockroach, cockroach, cockroach, cockroach. 所以说有时候英文跟中文是相通的，有好多的就是吃，大家在吃这个龙眼叫桂圆呢。那么来自于广东的话啊，叫 longan, L-O-N-G-A-N, longan. 那念呢，念快就变成 longan, longan. 本来是 longan,longan, longan, 但是变成了 longan, longan, 啊，很有意思吧。还有呢，我们讲呢这个闽南话里头，妈妈呢这个是很伟大的，可是另外一个妈妈更伟大，阿嬷。阿嬷呢就是呢指的是妈妈的妈妈，阿嬷。那阿嬷呢变成英文呢就是 Amma,A-M-A-H A-M-A-H Amma， 但这个呢不光指的是阿嬷，老妈子也叫阿嬷，就专门来这个照理家庭的这打杂的，那么清理房间的呢，那也叫 Amma。 好，很有意思。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说狗狗在睡觉的时候，猫可以侦测到老鼠或者是蟑螂的声音。 They are also better than dogs in their vision， 同时在他们视觉方面呢，他们也比狗狗要来得行。他们瞳孔放大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你看不见的东西他看得清清楚楚。 Especially at night cats can see very well，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猫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他马上可以看出来阿熊到哪去，大家都找不到，那个猫就过来，喵，跟我来，喵喵，跟我来。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一看呢，阿熊在干嘛？在竹林里头呢，出宫啊。什么叫出宫呢？出去的出，恭敬的恭，就是说上厕所、上大号，在拉野屎，蹲在那个地方，这样子。我们看不见，没看到啊，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他眼睛他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 这些猫啊也可以跟着一个飞行的昆虫这样走，而且昆虫走到哪它都会走到哪呢， without losing it， 不会失去的，紧抓的。 Something 这边是一个前面省了两个字， which is something， which 就是在你前面这件事情。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 which is 省得掉了， which is something， 这是这么一点。这一点怎么样呢？ that 关系代词 that 或者是 which， 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 那个 which 作为 do 啊，这个定语从句啊，关系代词作为 do 的这个宾语啊，他把它省得掉了。他说这是这么一点东西，一点本领。这个本领呢，狗也好，人也好，都做不了。Neither nor 也跟他念成 neither nor， 既不也不，狗也不，人也不，都能够做的。他可以做得到。The common house cat is truly unique， 这普通的家猫和真正的有一手啊，一点也不普通啊，实际是真是厉害啊，有一把刷子。好，现在我们再把它从头到尾念一下。 The common house cat you see every day is very special. 跟读啊，同时要想中文呢、啊。It has qualities that most other pets do not have. Though dogs have a more developed sense of smell than cats do, the house cat can easily find everything it needs to take care of itself by its sense of smell. Cats can also hear very well. They can detect the sounds of mice or cockroaches at night while dogs are sleeping. They're also better than dogs in their vision, especially at night. Cats can see very well.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 something 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 The common house cat is truly unique.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语法重点。我们介绍定语从句化简成分词短语的方法。一，通常情况之下，关系代词 who 或者是 which 所引导的定语从句中，如果这个 who 或者是 which 做定语从句的主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定语从句化简为分词短语，采用下列步骤。第一步，删掉当主语的 who 或者是 which。 第二，他们后头的动词啊，变成现在分词。若有完成式助动词，像 have 加过去分词，或者 have 就要变成了 having。 第三步呢，若这个动词是 be 动词啊，那么一律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being 之后呢，再把它省略掉。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因为光是这样讲太抽象了。好，我刚才咚一下扣起来，就是把这个笔啊扣起来，我不用到笔了。David is a man who never breaks his word. David 是一个从来不食言的人。Don't break your word. 那个 word 代表承诺，是不可数的名词，永远用单数的形态，不能加 words， 加个 s 就不对了。He never breaks his word. He is a man of his word. 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A manOf his word， 那个 word 都不能加 s。 好，这个时候就把 who 去掉，动词就变成现在分词， breaks 就变成 breaking， 就变成 David as a man never breaking his word， 照样对的。好，根据上述，本课倒数第二句啊，还有这么一个句子，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 他们可以追逐一个飞行的啊，正在飞的这个昆虫，而不会丢掉它。Something 是怎么来的呢？前面是 which is something 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 这个时候我们把 which 去掉， is 变成 being，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就变成 something。 而后头的 which 跟 that 又引导另外一个定语从句，作为 can do 的这个宾语，所以这个时候呢 which 一样可以省略掉，就变成了我们原来的课文这个句子。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A 第一个从句这个定语从句中关系代名词或者关系代词 which 代替之前的主语，在所变成引导的定语从句中做主语，此时将 which 删掉， is 变成 being 的删掉，保留 something，所以 something 那么是可视作主语的同位语，就前面这个主语的同位语。 Is they can also follow a flying insect without losing it something， 这个 something 就是前面代替前面的主语，也就是地位相等，也叫做同位语，就这样过来的。第二个呢，定语从句中这个关系代词啊，那么 which 代替之前的先行词 something， 所以呢它作为宾语 do 的这个宾语 can do， 所以他可以把它省略掉，就是这样过来的。 which is something which 也省略掉之后，然后后头的 which 因为做宾语也可以省略掉，就变成 something 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记住 neither 也可以念成 neither。Neither dogs nor humans can do， 两个念法都可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的例子。Mr. Lee, who has just retired, is determined to serve as a volunteer at a nearby hospital. 好 ,Mr. Lee, 把 who 去掉，完成式助动词变成 having, 现在分词。Mr. Lee, having just retired,is determined to serve as a volunteer. 他刚才退休就已经决定要干什么呢 is determined to, 下定决心要 serve as 担任 a volunteer, 一个义工 at a nearby hospital, 在呢一个附近的一个医院里面当义工。真是很了不起。李先生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老总。哎，虽然有钱，下来之后呢，就在那当义工。先生，请问你要找什么部门？我要找放射科的。啊，请这边走，右转，然后走到底就是了。哦，真是好，李先生，大家向你致敬。好，真的，这个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I threw away the book, which was full of mistakes. 我把这本书丢了。什么书啊？后头有一个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 which 当主语，里面充满着很多错误的这书啊，我就把它就丢掉。一打开，哇塞，我们的门，它就变成了大门的门。我们有个人，有呢，你说应该是两个横杠，结果它一个横杠都没有，就那刚刚好呢，那就变成广东话某眼没有人这样子啊。你看印的印书里头错误百出啊，这个语言的能力太差了。所以我就把它赶紧把它丢掉。I threw away the book, which was full of mistakes. 好 ,which 去掉。之后的动词 was 变成现在分词变成 being。being 再把它省掉就变成 I threw away the book, full of mistakes.Full of mistakes. 念 full, 千万不要念成 full. Full, 舌尖抵上去，要养成习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Recuerdo arriba